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费新龙没有说话，显然对张贵刚的回答不满意。张贵刚其实来找费新龙调查狗亚雄茅棚里3分钟都谈了什么，为什么被肖八子反绑在那里。看到费新龙的情绪，便把话锋和疑点一转，问道：新龙，我问你，3分钟内茅棚里有3到4名毒贩，能把你绑了吗？ 就算5个6个，你手上有枪啊，至少能干掉2个3个，也不至于被一帮毒贩给绑了呀。 费新龙叹了一口气： 哎，那时我已经跑出了茅棚，就我当人质也行啊。这个时候，姚站长的一个中队人马已经包围过来了，可是为什么肖八子的人都跑了呢？ 哎，反正我不明白，搞不懂啊。我再问你一句，当时你躲在桥下水沟，听到狗牙熊与肖八子谈话，有火药味吗？ 没有，断断续续，声音很小，但是女儿两字我听得很清楚。 费新龙有些情绪。 1个星期，不，3天我就可以出院，我还会调查寻找肖八子的。 你有线索吗？张贵刚追问。费新龙看了一眼张贵刚，想了想，又把话收了回去。 怎么，连我也怀疑，信不过啊？ 张贵刚说着笑了。费新龙在缉毒战线多年，他最信任的也就是张贵刚。他于是摇摇头说： 我信任你，可我们周围有谁在替毒枭办事，在收毒贩子的钱，我还是怀疑。至少有这样的双面警察。 我也在暗查这个双面人啊，卧底张铁勋的牺牲就是内鬼干的。你有什么想法？ 我有个线人，是我发展多年的忠实可靠的人，他一直在边境徐官屯小镇做生意，和一些地下毒贩有过接触，而且建立了信任，常在一起喝酒打麻将。 徐官屯镇，张贵刚思索着，那可是与打洛河边境最敏感的小镇。此人可靠吗？ 完全可靠，他2次给我提供情报都成功了。 张贵刚追问，包括那辆载有红酸酯的货车窝藏毒品？ 费新龙兴奋地说：没错，就是他提供的。我想 他一定知道肖八子的下落，还有新的贩毒线索。抓住了肖八子，也许有些谜底就解开了。 张贵刚握住费新龙的手， 我等的就是这个。 这时，张贵刚的加密电话响起，童雪彤向张贵刚说了一组重要数据，都是关于肖八子的信息。这让张贵刚越来越感到抓获毒贩子肖八子的紧迫性。张贵刚靠近费新龙又问， 你的线人叫什么？你怎么跟他联系？ 费新龙轻轻摇摇头， 为了他的安全，我保证过，只能我知道，不向任何人透露。 张贵刚急了，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相信我？ 费新龙坚持道， 板红警察内部的内奸不铲除，我只能这样，但是一旦有了线索，我会毫不保留地通报你。 那好， 张贵刚有些不耐烦地说， 记住，让你的线人给我盯住肖八子。 张贵刚走出病房，汪建华迎面走进，他看了看手表想说什么，张贵刚却开口， 汪医生，好好照顾我的队员啊。 今天一早他就要出院，说一天也待不住。哎，你们缉毒警可真忙啊。 张贵刚打断， 你告诉我他几天能出院？ 皮伤打了消炎针，最少三天吧。 刚说着，吴小芳匆匆朝张贵刚走来，显得很着急。张贵刚知道有事，便大步迎了上去。 怎么回事？ 张贵刚先问。吴小芳喘着气说， 总部王建义主任真有办法，他通过排查各家银行抓住了一条线索，和我们公安内部的内奸有关。史局长让我不能用任何通话系统，以免泄密，只能当面来找你。王主任和史局长在指挥中心等你。 太好了。 张贵刚有些激动地拍了下吴小芳， 走。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张贵刚心里盘算着，在他身边的那个人一定是他所为。两只深灰的鸽子飞走，虽说没有 DNA 的比对一致，但还是留下了疑点。信鸽在中缅边境传递情报是个传统，距离近，信鸽可以在山林歇息，传递速度更快。私下，张贵刚和科技处的方华光多次秘密调查，他保险柜里的那份资料被盗，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可毕竟没有抓他个现行，也没有任何毒贩或毒枭供出过谁是内鬼。现在听吴小芳说，王建义主任在银行悄悄排查，这让张贵刚没有想到，特别对这位资深的总部稽查专家王建义由衷的佩服。吴小芳开着车在前面进入公安局内，张贵刚驾驶的越野车在大门口却被史希健拦住，说了句， 别进来了，我和王主任上你的车，目标前面的小山坡。 王建义和史希健坐在了车后座，王建义拍了拍张贵刚的肩，小声说， 开车吧。 这座山紧靠公安局， 实际上已经是公安局的训练场所，有2000房和一圈没有围墙的界限。当然这山里的人很少，不仅因为离公安局太近，而且山坡之间还连接小溪流，有一片椰林和凤尾竹，显得很冷清。王建义和他们边走山路小径，边对张贵刚说：你知道为什么要出来吗？ 难道公安局大楼内也被监听了？ 张贵刚反问。 指挥中心也不安全。 王建义朝史希健笑了笑说：看来大队长在一线侦查细心有加，对办公室却没有警惕呀。你的保险柜里的保密资料失踪，我还没来得及处分你呢。张贵刚脸红了，他意识到了什么，说： 我一直在排查，在寻找我们身边的内奸。 史希健一脸严肃：毒枭和毒贩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秘密，而我们呢，就是在打一场看不见的秘密战。如果在我们内部有内奸，有泄密者，谈何秘密战？ 哎，是的，在这方面我还有些麻痹。 现在是什么年代？信息网络化的超级时代，不仅天上有卫星定位，还有通信光纤的光速世界。我们的耳目很脆弱啊，你的手机，你的电话，你的每一件衣服，或者你的皮肤，包括头发，都是泄密的源头。为什么不在大楼里，不在指挥中心？很难说哪里出问题。 我明白。 张贵刚急于追问： 王主任，吴小芳听说你通过银行查出了线索。 为了查内鬼，我从总部和外省调动了3名有侦查能力的精警介入调查，他们通过多家银行，包括农村信用社等边远金融单位，对我们公安局的每位工作人员进行了账户比对核准，对每一笔进账款都严格调查，结果发现了线索，令人吃惊啊。 什么人？ 史希健耐心地说。 你别着急。 王建义反问张贵刚：你认为会是谁呢？张贵刚思索着分析说：我在边境热带雨林接应卧底张铁勋时，他刚刚要说出名字就牺牲了。当时有一只狗熊攻击，我们在反击那只狗熊，张铁勋却说狗熊，我再也没听清楚。张铁勋死前想说却张不开嘴了，那情景啊，至今让我难受忘不了。 你就没琢磨琢磨，反复念几遍？ 王建义反问。 张铁勋说话的嘴型是2个字还是3个字呢？ 3个字，中间一个字不清楚。 王建义长长叹着气： 哎，我们的卧底冒险来接头，向你传递内奸的名字。张铁勋死了，你可好，被一只狗熊给搅了，对吗？ 张贵刚还是不解，眨着眼睛。王建义终于一字一字地说： 狗熊，狗压熊。 对呀，我也怀疑过，他2次都有嫌疑，达洛和我们的人被杀害，还有飞行龙逃出后他和毒贩谈判。 张贵刚既惊讶又怀疑地说： 狗亚雄跟我多年，早年他是缉毒先锋，立过功的。我反复琢磨过，怎么也不相信啊。 史希健带着一丝苦楚感叹道： 我也不相信啊，他曾经出生入死战斗在缉毒第一线， 可是王主任派来的经济侦查员已经查出狗亚雄在3家银行分别存了1200万、3400万和5100万，加起来 将近1亿呀。 他哪来那么多钱啊？ 张贵刚惊愕地瞪大眼睛。 不会是与毒枭有关分的钱？ 这些钱的汇入虽然有分批汇入的，也有一笔汇入的，但都调查清楚了。有一笔是境外汇入的，有3笔是从重庆和板红以及梁山汇入的，都和毒品交易有关。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狗亚雄被谁买通，又在为谁提供内线情报？ 打洛河惨案就是他出卖的情报，一定和缅甸佤邦有交易。还有， 王建义打断又反问， 证据呢？ 张贵刚想说却说不出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看着史西健， 对于发生在打洛河畔的惨案，公安部领导非常重视，多次派出专家人员到缅甸和老挝调查取证，有一个重要成果。刚刚我们接到缅甸军警尹竹生的电话，军警调查打洛河惨案，抓住了佤邦的一名现场凶手，叫马棍，他是那次袭击中国警察的现场指挥者。今天下午4点，缅甸军警移送打洛口岸，与我们交接。 史西健说， 你亲自出马，安全把马棍接到手，由我们审讯判决。马棍一定知道在我们中间的卧底。 太好了，我在现场仔细勘察过，一切都是有计划部署的，是佤邦的人干的。 马棍只是佤邦的一个小棋子，真正的黑手是阮龙，我保证完成任务。 别光给我喊口号宣誓，我要告诉你，能把马棍安全押送到板红，对我们下面的缉毒工作太重要了。 王建义提醒道， 记住，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缉毒啊，而是关系到国际缉毒的大局，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世界难题。你知道联合国把恐怖分子、制毒贩毒的毒枭和海盗称之为世界三大公敌。你要制定一个严密的押解行动计划。毒枭的反击和地下组织，往往比恐怖分子还要狡猾。要加倍提防啊！ 队员由我来挑，我只说一条：狗亚雄必须先关起来，限制他任何行动。 张贵刚说。史西健接着说， 在没有证据之前，没有关押他的条件，我们已经秘密派人在监视他的一切行动，相信用不了太长时间会有结果的。贵刚，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从今天起已经限制了狗亚雄所有的行动。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他们三人说着，正准备往山下走，只见一辆警车快速驶来，吴小芳下车后急匆匆往山上跑。 是吴小芳，一定有紧急情况。 他带人审讯昨天被抓的裴刘妹，一定有了结果。 张贵刚说着带头跑了几步上前迎去。 王主任、局长，你们都在。张大队长让我审查4个陪留妹，有了惊人的发现。 史西健急着问， 怎么回事？发现了卧底？ 张大队长一开始就对我说，有个少女在哪见过，代号小狗的吸毒陪留妹，你们知道是谁吗？ 难道是狗亚雄的女儿？ 张贵刚瞪大眼睛问，似乎猜到了结果。他怀疑过，但一直不敢相信。 他记得5年前去狗亚雄家见过他女儿一面，毕竟少女大变，没有再去想。吴小芳带着一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说： 对，他叫狗林，今年满17岁，正是狗亚雄上高中3年级的女儿。 搞清楚了，这可不能有半点差错呀。史西健知道说这话是多余，他有些难以相信，他身边的缉毒副大队长女儿竟然是个吸毒犯，而且沦落到了陪溜妹，让他这位局长有些心寒，甚至有一种难以推脱的责任。吴小芳更知道史西健此刻的心情，他没有回答，也没有再往深里说。作为女人，同样流露出一种难以表述的混杂的心境，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王建义却说了句： 不管是谁，小小年纪就被毒品害了，这就是社会，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甚至还有7、8岁的孩子，10多岁的少女，正在某个角落吸毒、陪客。石局，小芳，狗林的事暂时不要告诉狗亚雄啊。 明白。 张贵刚却说： 我想亲自再问问狗林，也许可以了解更多关于狗亚雄的情况。 史西健则点点头。王建义接着说： 是啊，17岁，一个高中生，正是少女最美的时节。我在全国各地考察调研过，每年都有大批青少年误入吸毒这个领域。2014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在册吸毒人员总数的57.1%。在2014年新增的48万名吸毒人员中，18岁以下吸毒人员1.8万名，18岁到35岁吸毒人员占近70%。吸毒人员呈低龄化趋势啊。 吴小芳听后很是不解，反问道： 王主任，吸毒人数缘何屡进屡增呢？ 根据国家禁毒委统计，当前中国发现登记滥用合成毒品人员数量是2008年同期的6.5倍啊，年均增长速度超过40%啊。王建义接着说： 作为公安部缉毒多年的老警察，我一直研究它的原因。 吸毒人数持续增加有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吸毒人数持续增加的高发态势是很多国家都出现的，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是国家处于现代化加速期的一种趋势。根据2014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当前国际毒品制造、贩卖、滥用日趋严重，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毒品消费问题，全球吸毒人数已超过2亿。第二，在册吸毒人数的增长与官方对毒品问题的关注和打击有关。去年的禁毒严打把更多处于隐性的吸毒人员暴露出来。第三，国外毒品的渗入和国内制贩毒现象的蔓延，导致涉毒案件仍处于高发状态。最后，我要呼吁，毒品的预防教育存在缺失，尤其是青少年，包括公职人员、影视明星等，对新型毒品的危害性认识不到位。比如像狗林这样的少女吸上了毒，我敢说，她父亲狗亚雄肯定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许已经晚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